怎么咱们没赶上？ 对，我想着怎么着应该先发生在你身上啊，怎么可能先发生在他身上？ 我体弱多病的，我就算了吧， 咳嗽两声， 我今儿胃疼，哎呦， 吹得慌。 哎呀，那今天呢，赶紧要把主题抛出来哈，就是关于这样的一种珠穆朗玛峰，我们要去攀登珠峰了，是无数人的一种向往。当然，如果能够攀登成功的话，包括能够到大本营珠峰大本营去看一看，也能够证明自己对于这样的一种向往的坚强。 以前呢，一般都是在新闻里头，听到有人又攀上去了，或者是某几个企业家在不走寻常路要攀这个珠峰。对我们来说，每个人都有这个梦，但是梦和现实是有一段距离的。 对，对于苗山和我来讲，这个梦啊，始终都还是梦。 我们俩不可能，我连西藏都没去过，你去过吗？ 我也没有去过西藏的，还。 我们俩是愿意在屋里躲着，喝一喝小茶啊，吃吃小蛋糕啊。 西藏那地方啊，这个地理环境告诉我们它太高，对，我们只能到洼地里边去，比方像是这个四川盆地呀、这个新疆那边这个吐鲁番盆地呀。 你说这几个地儿都是有好吃的的地方。 哎，对对对，我就认吃的是吗？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就要请到这样的一位来宾，也是我们身边的好同事，中国好同事，中国好女友，不是中国好同事，中国好攀登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同事，也是我们这样的一位非常强大的珠峰向往人，欢迎一下徐杰婷。 杨晴， 好， 来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啊！来来来， 好， 哎，对，那个咱能离麦克风再近点吗？ 大家好， 哎，好好好，对， 好，我离得近点说。 今天呢，请到我们这样的一位女记者在现场，要跟我们的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去分享他的故事了。那如果你现在不想听故事的话，你也不能够换台，因为你赶紧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才对。 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的直播间一点进来你就看到我们了。同时呢，我们如此美的这个同事哈，你看上去就觉得他跟珠峰没有什么关系，长相又瘦弱，怎么可能能攀呢？ 那他就真的攀了， 但真的他就是攀了，而且今天回来做直播就是要跟我们分享他在珠峰攀登的这个美好经历。 我要非常非常负责任的说一句话，这个你之前走了两周啊，对，两周时间你玩去了，这度假去了，人晒黑了，然后呢去的是南非是吧？ 对、 对，那么靠南的一个地方，那你想这个体验肯定很多啊，回头咱们再来说你的事儿，但是 也苦啊， 点不在这儿。点在就是说你这一下走了两周时间，也奔这个12天到14天的时间了，但是呢我们徐杰婷女士她一走呢也走了10来天的时间，你人家都回来了，你咋还没回来呢？ 主要是她还白着我。 对，这个问题我就没好意思说， 我就抹了防晒了。一会儿要徐徐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护肤心得， 是吧？ 看我的眼白 都黑了，晒了。来吧，那今天我们这样的一个旅行啊，就正式开始。 对， 来，我们先进个小片花，片花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现场直播《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个要跟各位听友还有网友们分享一下我们的嘉宾，一位能够亲历到了珠峰大本营的女记者徐杰婷她的故事。而能不能够在今天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先来说一下当时这样的一个行程的开端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机缘巧合， 一个契机吧， 来到了这样的一个珠峰之旅当中去呢？ 是这样的，今年2018年呢，夏老师，也就是夏伯渝老师，一个双腿截肢的中国老人，他要去第五次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那我也是借了这次机会，作为北京电台特派记者，然后追随夏老师的脚步，到了这个珠峰大本营，对他这个第五次攀登珠峰的事情来做一系列的报道， 持续的报道。但是我特别好奇，就是说怎么就派到你这儿了呢？为什么这个 也是一个 这么困难的一个事儿？其实挺困难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会轮到一位女生的头上？我当时这个我不太明白哈。 其实本来吧是另外一位同事去，但是因为夏老师的行程是要根据珠峰的天气来决定，那他的行程突然改变，另外一位同事的因为护照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去，所以我就去了。 所以也就是临时安排来的这么一个事儿。 我觉得这个都是运气吧。 命运， 上天安排的最大呀， 就是 吧？ 在等着我。 对对，所以这样的一次行程可以说是就是不叫劈头盖脸，而是说是突如其来， 对， 自己没啥准备。 我从知道要去， 到 知道 到 知道我这一天要去了，到去只有三天的时间， 三天前 啊。对， 而且还是一个这样条件比较艰苦的地方。 其实一直都知道可能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但是就是因为行程没有，夏老师的行程没有定，所以我们的行程就定不下来。但我知道我27号那天要飞走的时候只有3天的时间。 所以在这之前的话，按说人们倒是说啊，去高原地区也好，去攀登珠峰，别说攀登珠峰了，去个什么凤凰岭你还得准备2天呢，是吧？对，就是这意思哈。 小航去凤凰岭的这个背包里面有防晒霜防紫外线晒灼伤什么修复膏， 晒后修复， 还有防蚊虫叮咬液，还有什么清凉油。清凉油你 背了一身水上山是吧？ 不是，我只是说小航特别细致，一定会打好背包，3天是不够的，何况是去 我这3天还要把我接下来的工作安排好，然后白天就非常的忙碌，然后就是所有的东西要到下班之后才能去准备。 大家伙儿如果看过我跟苗山的节目的话，一定都会知道，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位观众，我们都是我跟苗山的粉丝啊。 那是 那个，因为肯定是通过我们的《传媒梦工厂》节目，也关注到了之前《青春联盟》那个我们 对 来聊关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全球环广播大赛啊，赢在创意这个事情。徐哲婷当时徐呢一直在忙这个事情，到现在其实还在进行当中。 对， 他要把这好多好多事儿排开了才行。我觉得他的。不管怎样，他的精力是有限的，他怎么能够顺利的在这3天时间里边把自己这样的一个行程安排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对， 我觉得， 因为我们也是就是联系对外，就联系那个尼泊尔那边的探险公司，然后包括准备这个装备啊什么的，也是有一些人来帮我，就是他们去帮我联络呀，然后我这边呢，首先是要把我自己的工作安排好，然后我才能去晚上下了班，比如去再买一些需要的东西，然后再打包行李，反正那几天确实挺辛苦的。就是其实我当时没有想到，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说去哪儿都要提前准备几天，比如说吃个药或者什么的，我就没想这个事儿。就是我觉得，那我已经没有时间了，但是我又必须要把这件事做了，那我只能是就是能做多少做多少吧， 无法选择，也无法逃避， 没有选择的余地。 那这3天您都准备些什么呢？能够尽量的。 首先是要和探险公司确定行程， 对， 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的行程临时变了。然后还有就是装备，我们不能穿着现在的衣服去珠峰大本营 冻死嘛，是吧？哈，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日常自己需要准备的一些消耗品，比如说补给品呐、然后一些用的纸巾啊，然后还有穿的衣服，自己穿的衣服，那些所有的护肤品、化妆品的这些东西，就是其实都是要准备的，包括说最重要的防晒霜，我们还得准备防晒唇膏，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否则你的那个会很难受在那个地方。 因为毕竟高原地区会不会很干？ 很干， 很大， 很干，很那个风特别的硬， 特别硬， 对， 所以一天下来，嘴唇要是不抹唇油或唇膏的话，立刻就裂了或皴了， 对，对，就会就是。每天要补充非常多的水，就是你会，反正我基本上就是，10几20分钟就必须喝一口 水， 但是就是一会儿也会讲到那个水很有限，就是你不能想喝多少喝多少，那你要保证你整个的行程能够顺利的完成。 是是是，这样吧，我觉得这个准备工作啊，其实特别的纷繁复杂。那么这个自己在物质方面准备，其实很好准备，还算好准备的。 对对对 对， 心理调节也是个问题呀、啊。 没时间调节， 我没有准备， 对， 没时间调节， 就干脆不给自己有这个机会调节心理问题。 不是，是我自己，其实可能有点不知者。无畏的那个感觉哈、 傻傻就上去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说高反会有什么样的表现什么样的病症出来，我没有去百度啊，或者是我只是听人说可能会头疼缺氧啊呕吐啊什么的，我觉得这我认为这个就是高反了。 但是你当然自己不担心吗？没担心， 我不担心，我妈也不 担心， 但是我小姨担心。我小姨，因为我小姨是护士， 专业。 然后呢，她之前去西藏穿越无人区的时候，就是因为到了那儿高反，然后就回来了。所以她很难受嘛，住院发烧了嘛，然后她就说那可不是 就是 一般人 去的地方，你得提前怎么提前都提前好多个月就吃药啊，什么什么什么， 锻炼身体啊，这那的哈。 说你 不能锻炼身体，不能锻炼， 躺着。 心肺功能越好的人，到那越缺氧，因为你 需要 的氧气 更 多 的氧气。对，然后 我 小姨就比较担心， 每天就躺那儿拍这儿， 也适合我， 啪扑的拍那儿哈。对， 因为我可能从小就是我妈也比较放养我，然后就没什么可担心的。然后我爸呢，我也。男人嘛，对吧？ 嗯， 可能也说不出什么来，但我觉得他应该担心我。 心里的默念。 但我小姨就是跟我说，那不能去啊什么的，你不要命了什么的。我当时也没想，我说这有什么的呀？就是头疼缺氧不行，我就下来呗，对吧？然后后来在那个去的路上，就是同伴跟我说。给我普及了一下，是吧？有肺水肿，有脑水肿，然后 成千下回。 然后我在听完了之后，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不应该来啊？ 这后果其实还是挺严 重的，就当时就会有一点点害怕。然后，但是他就跟我说：“哎，正常来讲的话，一般人很少会出现很严重的脑水肿和肺水肿，就以我们尽自己的努力去做嘛。因为我毕竟是去工作的，就是我不是去玩的，就是这不是我的爱好。 就是还带着一些任务去的， 对， 也能够把用这个任务把这种。担心的精力分散掉一些， 对，我可能就没有精力去想那些，哎，我的身体会怎么样呀、啊？我会不会怎么？我就可能没有时间去想这些。 太对了，就怕琢磨这事儿。之前我不是之前去秘鲁嘛，那儿海拔大概3000多，你就甭想这事儿，就没事儿。 对 啊， 对。 但是 我想说，上次你放那段视频，觉得你肿了， 是 个海拔更 肿了，是因为当时我们那会儿吃完饭之后，他们当地这个表演的那些人啊，他们非要拉着你这个客人们一块跳舞，你受得了吗？这家伙哈，没有任何准备，然后就开始又唱又跳的话，我真的有点这个接受不了。 但是在那个上面，我们自己拍照也会觉得自己 肿 了， 微喘，肿一点， 就是觉得脸会，哎呀，我怎么胖了？但其实就真的 是 肿的， 对，你看、那个， 可能就是海拔太高的原因。 我们当时准备了一张照片，就是你都已经肿得都飞起， 是吗、 啊？对， 我都不知道是哪张， 这张， 哇，这张好棒，哇，做拍这张照片需要肺活量很大，需要很多氧气。这 跳了几回？ 我没跳几回，这个就是第二回就拍好了，好像是。 你看那个裤子给他肿的，大腿都崩开了啊！ 因为这个是在那个Namchi有一个博物馆。 所以这边的话，海拔有多少？ Namchi本身是3000多，这个地方也就3400。 啊，那就还好，对，还好啊，对，所以准备工作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什么户外运动的装备什么的， 没有，我根本没有户外的经验，我只是在之前阴差阳错的健身了3个月，我就不知道是为了这个。 对，然后那你总不能够就穿平常自己的衣服上去吧？ 那没有，一定要有登山鞋，速干裤、速干衣。 你知道徐徐，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他。他平常是一个绝对不会穿这身衣服的人， 不动。 对， 你这些知识也是从这个登山公司了解到的，是不是？ 那有一些是就是他会给你一些建议，有一些是你自己要去百度啊，你要去查一些资料啊。 这都是3天里干的。 按说以前要是说谁要去登山，要是说小群，我能相信。我们的同事小群， 我跟你说，越是这种叫声大的，没有什么结果。 结果发现一位平常 OL 啊，这个 Old Face Lady 也去， 天天叫唤的人，天天叫唤的这个人，前两天还问我，哎，珊珊，你订个攀岩的卡转让给你啊？ 他也不攀岩了。 对， 转让给我吧。 哎，你现在爱上这个？ 我从小就爱攀岩。 其实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攀越珠峰这个事儿是一个理想，一个梦想。但是为他要付出很多准备工作的努力，首先心理的准备，另外呢就是装备上的，因为要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是吧？ 没错。之前我相信很多其他的频率或其他的这种节目当中啊，聊谁谁要登珠峰啊，还有攀爬大本营啊什么的，肯定那就是说如何如何的艰难困苦啊，之前怎么怎么详细做准备工作，这那的东西。但是今天咱们的节目肯定他们没做过，就是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这个内容和话题，我相信也要不是因为有徐徐这次经历，咱也不会有这样的话题出现， 对 吧？ 这个话题其实离我们生活中是有点远的。 零准备登珠峰怎么来？ 其实就准确说珠峰大本营吧， 大本营，对，就跟你去裸考一样感觉。 其实尼泊尔是一个徒步爱好者的天堂，就是后来我去了，我才了解这些嘛。就是他们会说，徒步 EBC 其实是难度系数5.0的一个。 啥是 EBC？ Everest Base Camp， 就是珠峰大本营的意思， 珠峰大本营 缩写。 对 ，EBC Everest Base Camp 就是徒步 EBC 的话是一个5.0的 一个难度系数的一个。 5.0 是高，是 最高的那个。 是最高那个等级了。 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这我觉得就是布置着无畏那感觉，你知道，我真的就不知道。我就去了，因为就是要为了去工作嘛，就我没有想这个到底会怎么样，但其实开始走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累。 嗯你当时走了多久会发现就已经很累很累了？ 我走第一天我就觉得很累。哇塞，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就是说在城市里生活时间长的人，他没有一个经常性的会去走6-7公里。 嗯， 而且他不是在平地上走，这个是非常重要。首先他的海拔很高， 对， 其次他的路非常难走， 各种 有台阶，有土，下雨就有泥，然后还很滑，你 还有坡是吧， 又要上坡又要下坡。 嗯， 你下坡的时候膝盖会很疼，你上坡的时候你会喘。 嗯， 就是那个走第一天我就觉得哎呀好累啊。但是我第一天走完了之后会想，哎， 后边 我一共走8天，那我已经走了1/8了，我还有7%要走，我是这么想的。 我要是这么想，想完我更觉得没希望。还有7天要，第一天走了大概多远？ 第一天大概多远我不太 走了几个小时， 因为他们都是按小时来算的，因为他们不是按公里，因为那路不是直线的，对吧？ 公里数。 对， 对，我们从早上起来9-10走到了下午2-3 啊，中间休息了几次啊？ 没有休息，我们就在那吃饭了， 就是一气儿走到下午。 对， 就是下午2点多停下来的时候是为了吃饭停下来的， 是 吧？ 就 是 因为它是这样的，它的行程是一个因为尼泊尔到 EBC 的这个整个的行程是一个非常完备一个成熟的一个线路。 嗯， 基本上正常人都是按照这个流程来走的。那他第一天的目的地就是帕克顶，就是他会从第一天路基本都是下坡，从2800多米的那个地方到2600多的地方，我们应该是在蒙州那个地方，可能是对，在蒙州那个地方稍微停了一下。吃了一点点饭，也没有休息， 开始要哭了。 然后没有，然后就继续走。就是我在走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什么时候能到住的地方啊？住的地方是什么样啊？ 嗯， 就是能有一顿饱饭吃吗？ 嗯。 然后我们就到了帕克丁之后，就发现到那里，跟自己想，可能我也没有想象太多，景色非常漂亮，但是那个住的地方就只能叫客栈。行山客栈， 特别简单， 就是所有的行程上都会写行山客栈。 对对对， 两张床，然后有一个卫生间，但是那个卫生间呢有一个窗户，很奇怪，帕克丁的这个窗户没有窗户，是一个洞， 是个洞啊， 是一个方形的一个洞。我们就在想，这会不会有野兽进来？ 那么高，野兽估计都 少。我们就把那个卫生间的门给关上了。因为其实很冷。从帕克丁开始我们就是住的睡袋了，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睡袋每天晚上要拿出来。 那个床就是没有铺盖卷的， 有褥子，有枕套，也有被子，但是呢 没法换， 你没法睡啊， 所以你只能睡自己的睡袋。 我们睡到自己的睡袋，然后把那个毛毯放在那个睡袋上面，这样就很暖和了。但是那个睡袋很小，就你进去没有办法像自己在家那样睡觉。 那肯定啊， 对，就只能躺着。 睡袋要是大的话就该不暖和了。 对 对， 而且它有一个盖头的那么一个东西， 对对对， 要把头那个 蒙起来 挡上。 嗯， 然后把拉链一拉，你就在里头睡吧。 这个经历我跟徐徐也有同样的经历，我也住过睡袋，当时也是住了得有8天的睡袋 啊。在哪儿啊？ 我当时在罗布泊。 哇，你还去过罗布泊？ 我还睡过两种睡袋，一种是那种可以穿腿进去的睡袋，另外一 种 是跟那个蚕蛹似的睡袋。 对， 说实话，穿腿那个并不得劲儿， 对， 一点都不好。 对， 但是我那会儿也是在，因为冬天嘛，外边零下20几度，所以我们有个小帐篷，帐篷里边我们住睡袋，早上起来睁完眼会发现帐篷里边一抖都可以下雪那种感觉，因为它那个你的哈气凝结在帐篷顶上了，所以你抖到哈里边下雪这种感觉，特别特别酷。但是、 特别酷吗？好惨。 但是我觉得可暖和呢，睡袋就是你的温床啊。一开始第一天不知道，我们当时穿的这个外边还挺厚的衣服穿去，这晚上冷的又给我冻，我说什么破睡袋啊，那么冷根本就不保暖。第二天人说你这外行了，不是，你得脱光了啊，穿着最多一身秋衣秋裤啊进去就暖和了。 对 对，就这样。 那个睡袋也会分，就是 多少度的睡袋， 对对对对， 啊，多少克的充绒量， 嗯， 都不一样。 但是我现在想的是，他每天要走大概4、5、6个小时左右， 不止。我们后来的行程只有第一天很短，后面的行程都是7、8个小时。 哦，7、8个小时， 对。 然后你得背着你所有的装备， 对。 不是，我们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60升的登山包，那个呢， 嗯， 是由背夫来背，帮我们背，嗯。我们身上大概的重量是10斤左右。 哦， 嗯，就是装一些水、纸。我们要用的比如补给品巧克力， 嗯， 然后防晒服帽子手套这些东西， 十斤也 对，我所有的装备都在那，我一开始的时候还是背着一个大概5到10斤的腰包， 嗯， 就我身上大概一共在20斤左右， 就是基本上驮俩西瓜， 对，要用西瓜来形容吗？ 就很好理解啊，对吧？ 可以的，可以的， 可是不好听的哈，啊，俩西瓜扛身上啊。真 的， 我们第一天走的就是没有那么远，但是就是从第二天开始往 Namche， 然后再往上， 嗯， 就每天我们向导，因为我走的比较慢，就是。因为我小的时候心脏做过手术， 啊， 就是我的那个心脏我会比较在意它， 嗯， 就是它的心跳速度如果超过一定之后我会刻意的放慢，其实我不是不行， 嗯， 但是我要保护它， 嗯， 啊， 对， 所以我走的会比较慢一点，然后那个向导根据我第一天的这个速度，他就会说第二天那我们稍微早一点起床，我们7点多出发， 嗯， 啊，再后来呢就变成6点多出发，因为越往后的路越难走，它的海拔很高，虽然可能距离差不多， 嗯， 但是因为它海拔很高，要上坡啊又不好走，所以费劲的就是需要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所以我们到后来就是每天差不多都是6、7点钟就出发， 嗯， 一直走到下午3点多钟，最快的时候是1点多到，但是那个也是要距离很短的时候才会1点多到， 嗯，哎呦，我觉得这样吧，咱们看几张照片图片之类的， 嗯， 因为徐徐这一路上来啊，你看挺不容易的感觉，但他呢依然不能忘记这个给他的手机充好电，然后拍照片。 对， 因为在高原地区又是冷，所以这个电不太扛用， 还得经常采那个做连线采访。 对对对，很不容易。这样我们看几张照片，因为说实话，徐徐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摄影师， 是的， 得亏去了一个好地儿。 对对对，就是你不一个景儿怎么拍都行， 对，怎么拍都好看，啊。 对对对对， 来来来，看看这个，这是谁趴那儿拍照的感觉哈？ 这个是我们从 Namche 在那儿要休整一天，嗯，我们要爬到一个3700米的一个地方。 嗯 啊，这个地方是可以看到珠峰的。 嗯， 然后。就是我们就出现了这张照片，他趴在地上去拍上面的那个景色， 你去拍了他，嗯， 对， 画中没有你， 没有没有， 这个好美啊，就跟桌面似的，就是 这个看到的这个河呢叫 Dukushi，嗯，就是叫像牛奶一样的河， 牛奶河吧， 对，大家可以看到那个水就是 白白的， 非常像牛奶， 对， 就是我们其实形成徒步一直是沿着这条河在走， 嗯 嗯， 特别的美丽，而且觉得那个冰川啊就是圣洁无比啊， 对， 但是往下一点的话这个河就化了，这个冰就化成这个颜色， 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清澈到你觉得哇 很想跳下去， 这个会很凉吧，这个水 非常凉， 非常的冰， 0度， 哎呦 哎呦， 我们所有的客栈洗的水， 嗯， 洗手的洗脸的刷牙的水全部是0度， 哎呦我的天哪，所以很低能量啊，这个0度可乐0度雪碧可以多喝一喝啊，这时候 真的是冰水， 太冰了，没有热水喝吗？ 可以喝热水，嗯，就是我们喝的是热水，但是你要花钱买， 哦， 就是从下面往上会越来越贵， 嗯， 就是几百卢币一升， 一升几百卢币大概等于人民币多少钱？ 1:16，1块钱人民币等于16卢币。 那也不便宜，好 块五， 五喝水是很贵的， 很贵的， 但是吃饭没有那么贵， 嗯， 吃饭大概就是我天天吃的就是炒饭炒面， 哎，也贵不哪儿去哈， 炒饭就是300到500之间吧， 嗯，好，多贵的这个情况我们一会儿慢慢来说，先进我们的半点的广告宣传，马上回来锁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看徐徐他的故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飞，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飞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确认过声音，

他老人家叫一滑杆下去。 不是人家不有这句话吗？就说在哪摔倒了就在哪躺一会儿。 不是在哪再摔一次吗？来聊回来啊，咱们收啊、嗯。刚刚聊到了关于吃的这个话题、嗯、其实刚刚徐徐刚开了个头 嗯。 说这个热水贵啊。 嗯。 想喝到还是有的，但是可是贵。嗯、大概喝一杯还是多一升是吧？ 一升 得合个。 5.5元人民币。 不止这数吧。 40-50。你的数学。 那就是55。 50多块钱人民币差不多。嗯。 哦挺贵的。 然后呢这个吃的方面刚刚你说只能吃个什么炒饭炒饼炒面。 基本上因为它分蔬菜炒饭炒面。 嗯。 鸡蛋炒菜炒饭炒面。 嗯。 鸡肉炒饭炒面还有 mixed。 嗯。 就是混合在一起什么都有的。但是不是每一站都会有肉。 嗯。 就是我一般呢就是为了补充我身体所需的各种维生素。 都点肉。 都会点 mixed 的。 嗯， 因为它又有蔬菜，又有鸡蛋，又有鸡肉， 嗯、就是能点 mix 就都点 mix。 对对对对，然后不是炒饭就是炒面，到最后才学会吃意大利面。但是呢，就是它煮不熟，加生的面很硬。 那个地方意大利面本来就硬上，那个地方它那个火啊，煮完了以后那个又 沸点 不好开锅， 对吧？沸点低， 对我们 笑点低。对，然后它的米饭也就都会觉得很奇怪， 也算是加生的东西。 对， 所以这个吃起来。也是难吃的就对了 是这样的，我觉得我没有高反，其中有一个就是跟这个吃有关，真的能吃是福、 嗯、 我每天会吃很多东西、 嗯、 而且我吃完了很快就会饿，这个是让我最苦恼的一个地方，因为可能我走之前减了体脂、 嗯、 我没有脂肪去御寒，也没有脂肪维持我的能量去行走、 嗯、 就是我吃完早饭两片面包，两个鸡蛋、嗯、然后一些土豆，还有这个叫什么番茄焗豆、 嗯、 啊，吃完了之后我20分钟真一点不夸张，不到半个小时 饿了， 肚子咕咕叫， 所以你身上没带点什么干粮？ 我觉得是因为他走的这段时间也增加了基础代谢，他代谢变快了、嗯、对吧，然后你的摄入的能量不够， 因为我去的第二天我就感冒了 啊、嗯， 然后我的嗓子很疼、 嗯、 然后流鼻涕，就是我不敢吃巧克力啊牛肉干这种 上火， 我觉得会上火，而且我平时的水又 顾得上上火的事儿， 因为我不能说我就不顾这个不顾那个，因为我要慢慢完成这个行程，我必须要把我自己的这个身体控制在一个良好的状态里面、 嗯、 所以我就吃药的时候我就不能去吃巧克力和牛肉干、嗯、我会嗓子会不舒服，因为我带的消炎药已经被我吃完了、 嗯、 然后我到后来才敢去吃一点巧克力，就因为实在是真的不吃巧克力走不动了， 嗯， 20分钟一口巧克力管我20分钟。 我的去， 有这么详细的一个时间， 真的 掐的这个数， 真的，因为我不敢吃了，就是我们巧克力其实也有限， 对啊， 不是你说 士力架的能量还很低， 你说完这个你知道吗，我心里很难过，就是一口巧克力能管20分钟用，我现在什么都不干，经常吃造个半盒一盒，我的天哪，太可怕了！ 因为我平时在北京健身，我是不吃巧克力的。 嗯，他吃士力架， 就是我们买的巧克力还都是那种能量很高的，但是呢，嗯、能量很高的呢，就是我是想留到以后再吃，我就会先把士力架吃了。 嗯 啊，然后就咬一口， 嗯， 走20分钟，一会儿实在饿得不行了，再咬一口。 其实我觉得能不能够买点压缩饼干这样的， 其实行走过程当中补充能量最好的就是巧克力对、 嗯、 牛肉干也还可以，但是牛肉干吃完呼嗓子， 对呀、啊、那这玩意儿上去以后能是不是越往上这个吃的选择就越少呢， 嗯，这个其实跟大家想的不一样 啊， 就是我们的体会就是越往上饭越好吃 啊，为什么 真的就是越往上无论早餐中餐还晚餐， 那是因为你更饿了， 不是不是，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也许我觉得可能是就是说越往上人越少， 嗯， 就是人一少他供应的东西少了他自然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哦，就是 我是这么理解的， 就是、不出数了咱就做精点， 哎，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哦、 就是越往上的饭会越好吃，到后来我们都会觉得、 嗯、 哎呀这个丁伯切和罗伯切的这个早饭好好吃啊，我最期待的就是早饭， 就惊喜， 因为我特别饿，我每天早上起来就特别饿，我吃一份都不饱， 夜里都饿醒。 哎呦喂，这样吧，我们也看一段小视频，这个视频当中的开头的部分呢，就能够看到啊，这个就是当时在一个向导带你们去吃早饭的地方， 哦，应该是对我们的就是 dining 嘛， 对，来看一下啊。 我们到卢卡拉之后要吃早饭，向导带我们来了一家小店，这里这样的小店会很多。 是。 早上起来还是没有太阳的，现在太阳出来了，特别漂亮，天空蓝的都不像话了。这个是什么？ 古莫里。 这个。 这个叫，等一下，我也不知道，这个叫 Wing Dream。 这个。 这个叫昆波街， 这个， 这中间的叫长街，那是在西藏， 这个、 那个在、 这个啊、 在西藏， 嗯， 这个叫罗拉， 嗯， 这是西藏了，这、 嗯， 这是在后面就珠峰， 嗯，这个 奴子峰， 嗯， 嗯，这个就昆波冰川， 哦，这个是昆波冰川， 对。 这样一段视频啊，其实很综合，很多元化。刚刚我们看到了，包括有这个吃早饭的小餐馆、然后呢有这个载歌载舞的人们，他们在一个帐篷里边干嘛？这吃晚餐吗？还是 那个是他们那个是在珠峰大本营的时候拍摄的、那个是我们吃完晚饭之后，当地的夏尔巴人，就是会围在一起跳舞 啊，中间 那个、这个也算娱乐活动， 看上去特别的诱人。 我们那天晚上就吃的火锅呀， 那个火锅煮的是什么？感觉好像辣辣 的。真 的， 我没有想到会在珠峰大本营上可以吃到火锅，还是鸳鸯锅， 鸳鸯锅， 真的。 涮啥呀？ 有肉啊，菜呀、各种蘑菇，然后各种调料非常齐全。 真是珠峰大本营5000， 厨师是一个四川小伙子， 啊、怪不得，那就明白了，应该还挺正宗的， 对， 然后之后我们还看到了一些个就是环拍这样的一种山峰、啊，各种各样的山峰，反正我们是记不住什么是什么。 对， 但我相信徐徐去了以后，应该也是记不住的。对， 记住一点点，只有一点点， 对吧？一些个小名字， 对， 给我们说一句。 珠穆朗玛峰 啊，这我们都会。 萨瓜尔玛塔。 珠穆朗玛峰啊啊、哦，这是 萨瓜尔玛塔。对，然后有一个山峰叫阿玛达布勒，就是。可能会被译成母子峰，但是在尼泊尔话里面，就是在他们的人心目，那个山叫阿妈的项链。阿妈 W。 哦。 啊，然后包括那个牛奶河 Dokushi。然后还有热水。 Hot water。什么？ 大都班尼。 好。 大都是热的意思，班尼是水。 水。 这是最常用的一词。 对对对对，一定要把这个词学会。 一定要记住。 要不然没有水喝。 对。 当然他们都会说英文。 啊，都会说英文，那就放心了。对。 对，但是如果你跟他说Namaste, 大都班尼，他会很高兴。 啊。 多给那个 0.5 升吗？ 就是他会很高兴嘛，然后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你要我再要一个 butter 啊，他可能会很高兴。 啊，对。 对。就是其实人与人之间，你有这种交流，他会觉得很贴心， 没错， 就是他会觉得，哎呀， 你很愿意去学我们的话呀，尽管只有一两个词，就是他也会觉得很高兴。 嗯，所以你说你去法国之后学两句法语啊，这个 bonsoir 啊，要西班牙 bonjour que fait de la啊阿拉的巴黑， 你这个语言语音那么像德语的感觉。听着那么的发狠， 稍微温柔一点嘛。 Bonjour, que fait-il? À la de Paris。 好嘞， 就是 这里是哪儿？我想知道。 这是珠峰大本营。 这是法语基础入门第一课。 这个徐徐遇到了很多来自法国的游客们，对啊。 对，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欧洲的年轻人喜欢。 对，就是他们就基本上都是八人以上。我遇到的这些就是徒步的。比如美国呀，或者是欧洲某一些国家，比如挪威啊、瑞士啊，他们都会差不多到8到15人左右。 哦，这么多人一个团儿，那他们在刚刚我们看的半山腰那块儿，还背着个包跟着跳舞，是怎么个意思？他们跟他耗啥呢？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我们的运气很好，我们到达 Namsi 的时候，那一天天气不是特别好，有点下雨，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小航那里有没有那张照片。 早上起来了以后， 对，早上起来就是4点多钟的时候，我们透过自己客栈的窗户看到了外面一轮明月在山上，超级漂亮。对，就是这张照片。 哇， 这个这张照片就是4点多我们就忽然间醒了，然后一把那个窗户打开之后，哇塞，太漂亮了，然后就马上拍照。 这个画面，这个景象，我觉得就是特别像一些电影当中的刻意营造的，甚至特效做 的 场景。 真的太漂亮了。然后这一天太阳出来了，然后我们当天的行程是爬到3700米，适应海拔，然后在3700米的上面，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们是可以看到 Everest， 是可以看到珠峰的。 结果， 我们真的上去了。真的有珠峰，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个尖儿，但是就会看到那个就会看到珠峰， 特激动，是不是？ 真的，因为我们上去的时候天气非常好，因为头一天还下雨嘛， 对， 但我们的运气很好，上去就非常好。然后你刚才看到那些人在那儿唱歌啊、跳舞啊，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在中间需要休息，那个是休息站，他的这个行程里面都是有固定的休息站的。 哦， 他会给你建一些，就堆一些石头挡住风，然后呢，那个有一个台儿，背夫们可以把包放在上面休息，然后那个地方的景色往往也都不错，然后我们可以拍照，就是有一些固定的休息的地方， 也算是这个观景台， 哎，差不多那意思， 哎，特别的好。 对， 这样我们来看几个景儿吧。说了这么多，让你倍儿激动的这个心情哈，刚刚有刚刚出发的样子，那我看到还有像是这种这种远处的这个母子峰。也很美丽啊，这个在峡谷当中一条河，然后能看往远处望， 非常漂亮 哇、哦！ 阿玛达布 仙境，另外可以看到山间的这种小屋啊和雪山呐、啊，这个小屋也是拿石头垒成的。 这个是我们从丁波切， 丁波切， 对，从丁波切往这个罗波切去走，在这个路上我们看到了很多这样的大概3-4个这样的小屋，然后向导就告诉我们是说给这里面就是徒步当中会有很多驼队，有在海拔低的地方一般是骡子，然后在海拔高的地方一般是牦牛啊，他会去有人比如说在那儿休息啊，然后这个做一些补给，然后就有很多这样的小屋，是在一大片高原上。 这个照片里显示的是一个驼队吗？ 这个就是驼队了 啊，驼队。 你看他们驼队是天然气， 那个液化气罐儿。 对， 哇， 就是在珠峰大本营上，或者是说在所有的客栈，山上的客栈，我们的热水、做饭全部都是 靠这个背这个天然气罐上来的。 对， 不贵也是怪的，对吧？ 真的都需要动物啊人啊去往上背 扛， 你想我们就背了20斤、10斤的东西往上走，我们就觉得已经很累很累很累了，每一步都是觉得我在挑战我自己的一步，但是你想这些动物们包括背夫啊夏尔巴人他们真的很辛苦 很辛苦， 对， 所以看到他们这么辛苦的时候，觉得自己花那些个钱儿买那个炒面啊炒饭啊什么的，觉得特别值得，是吗？愿意花这个钱， 可能不愿意，要饿死你了。 因为有了他们，才能每一顿都能吃上饭。 对， 我真的一顿吃一人份，真的吃不饱， 所以也算心存感激，是不是？ 对，我真的非常感谢夏尔巴人为所有的 EBC 徒步爱好者做出的贡献，真的。 对对对，此处应该有掌声了。给他们鼓励。 我在想，你回了北京之后，你应该一直还是在掉分量的。 我回来北京其实瘦了一点， 对，你 但是呢，我要补充一点东西，否则我的体力恢复不过来，我还要健身呢。 吃了十顿火锅回来以后， 真的吗？ 那没有，那没有 九顿， 没有没有没有，我非常想念自己做的早餐。 哦，对，其实徐徐是一个特别有生活品质的人，经常上他办公室还能这个顺点甜品吃一吃啊， 嗯， 什么各种的 水果， 双皮奶也做过是吧？ 没有做过那个银耳莲子。 哦，对对对，然后那个 木瓜炖奶， 木瓜炖奶， 咱俩是一挂的，你说真是。 对对对对对对， 我看你啊，这个是今儿早上你发了一个 啊， 早。 啊， 忘记买苹果，只能吃皮梨了。 对， 三片面包，两片面包里边一个煎蛋，然后几块 皮梨，还有两片牛肉， 两片牛肉，然后一堆小胡萝卜， 还有奶油生菜， 奶油生菜， 嗯， 还配了一杯咖啡。这就是来自于徐徐的一顿早餐。 对， 嗯，反正吃的挺多的感觉。 我每次吃完了这个十一点就饿了。 关键是他在前两天我记得还发了朋友圈，我还看了一下，说明明是在周末，然后呢弄了好的早餐，结果腾到中午变成了 brunch， 对 对吧？ 对， 然后他自己做的带鱼，好家伙，特别像回事的感觉哈。 对，这个是我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在家。 嗯，然后我有时候会做健身餐带到单位来吃。 嗯，下次我们可以更多分享一下。我觉得徐徐特别有生活气息，他能够把面包上面还都烫着小五星 啊，我觉得那个特别可爱。 哇， 这个是你买的这种烫星星的烤面包机？ 对啊， 是是 吐司机啊，就是它是生鸡蛋是不能放进去的，我还要把鸡蛋煎好了放进去，然后再一压。 那肯定，生鸡蛋往里搁。 我一直就想寻找一个生鸡蛋可以放到里面，然后就是它会自己变熟的那种，然后问了很多个店家，店家说不可以，你要把它弄熟了再放进去。 你可以去早餐店买。 他想要的是一体成型的机器哈，又煎熟又有造型的。 对。请问这早餐就是你平常就一个人吃吗？ 对啊。 孤单不孤单啊？ 一点都不孤单，因为我会开着音箱听广播呀。 太好了，所以就腾成了 brunch 早午餐了。这个来继续聊聊看我们这个徐徐他的这个珠峰之行啊，刚刚聊了很多都是在路上的这个行进当中的一些个事情。 嗯， 那到了大本营之前，我相信可能也看到了很多让你更加觉得哇更美丽的一些个景色。 太漂亮了 啊。这行进途中啊，其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当时的照片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你看这个冰川是一根一根的感觉。 这个就是在大本营拍摄的，它其实是恐怖冰川的一部分。 嗯，什么叫恐怖冰川？ 就是那个冰川就叫恐怖冰川， 就看上去很吓人是吗？ 那个冰川很危险。 嗯 啊，我记得我离开大本营之后，就是有他们有人就是发那种视频吗，就是从恐怖冰川上发生了那个很多的雪往下， 雪崩啊， 就是有一点点的小雪崩， 小雪崩， 对对对，就是从恐怖冰川那个位置非常危险。 嗯， 那个是夏老师出发的第三天，好像是。 嗯，就是说夏老师出发，你就没法再跟着了哈。 对，我很想去， 因为从大本营再往上，不是说你想不想的问题， 对， 而是能不能的问题。 你是首先需要有登山证， 对， 然后其次你是需要受专业训练，而且要去其他的山峰拉练适应高海拔，你才可以上去的。 那 我很想去 偷摸升上的话， 是不允尼泊尔是不允许个人非法攀登的。 嗯， 就是所有的登山者必须要有登山证才可以。 那万一出现了问题的话，偷摸去了就不负责任呗。 对， 对吧？ 是的。 嗯，那也就是说，通常意义上的我们所谓的徒步爱好者也好，的游客也好，就只能到头到大本营。 对，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沿路啊遇到了一些也是中国人啊，包括我还遇到了刚从珠峰大明回来的那个一个小伙子，一个28岁的一个小伙子。 嗯， 就是我们遇到的这些人呢，就是问他们的行程，他们都是说到大本营之后就会从另外一条路线再走回来。当他们听到就是我可以在珠峰大本营住一晚上的时候，他们都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我们毕竟是去工作嘛。 嗯， 就我们是必须要在那个地方去住的。嗯，就是也表示非常羡慕，因为可以在5300多的地方看星星。 嗯，就是住那一晚也挺贵的，是不是？ 对，很贵。 不是自己搭个帐篷就完事儿了？ 不是，你首先进入到珠峰这条徒步线路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探险公司，有向导，有背夫，你才可以往里走。 对， 那每一个地方他会检票。 啊、嗯，你到珠峰大本营之后呢，正常的游客来讲的话，会给你两个小时的参观时间。 哦， 你就回到 Robertson， 你就要回去了，你不能在那里待着。 啊、 对，除非就是那种你是特殊情况， 嗯， 探险公司会帮你去申请，然后把这个费用算在里面， 嗯， 你才可以在那里住，嗯。否则其他的人是一般都是只有登山队才可以在那里面住，就是你要去登山的个人或团体才可以在那里面住， 因为毕竟也是环境这个 大小有限，对，它是不允许有太多人在那里面的，而且就是你想水各种的资源都会、 嗯、 就是需要人家夏尔巴人从2000多的地方给你背上来啊， 一步一步扛上来的， 对啊对啊，嗯，有一些会用直升飞机、嗯、有一些会用直升飞机去运送物资， 嗯，那我们看看当时你遇到的那样的一位刚刚从 EBC 就是大本营返回到这个南池的北京男孩， 对， 你看看他有多惨啊，他有多羡慕你对 对，他当时我们是刚回来3700刚下来很累你知道吧，然后我看因为他也是一个北京人嘛，然后我也是北京人、 嗯、 然后我说话他就觉得哎呀好亲切他说我听了这么长时间的尼泊尔人说英语我听到了北京话我觉得好亲切，然后我说来来来咱们合一张影然后我就跟他聊了聊，然后 嗯， 对他也是、 哎、不知道你看你那脸色特别的好 你到那儿还这么白不呲咧的， 对、 嗯、 没有啊， 这事我耿耿于怀 一会儿咱们再说这个护肤的小秘诀、啊、嗯， 对，然后他是有一个朋友跟他一起去，那个朋友就在4000多的地方高反了， 哦，然后 但是他很轻微，他就自己慢慢走下来， 他那个朋友是男的女的？ 男的， 哦， 嗯， 那所以你们俩现在都回来了对不对？ 对， 还有联系吗？ 没有，因为当时很后悔没有加微信。 哎呀真是白充电了，每天白充电了，你说 这我充电是为了拍照片，然后是为了写文字， 去干嘛去了，真是 太不纯了，真是的 不是我的动机不纯，是你们的动机不纯好吗？ 给我们俩急的呀， 真是的啊，我们这变成一个相亲节目也是够了哈。 但是我加了另外一个人的微信，就是他是一个深圳的一个人，做金融行业的、 嗯， 我们是在、 哦、那我们就明白了， 明白了 no, 明白了， 我们是在加德满都的直升飞机的等候的那个地方， 你看 因为他和我们一起坐直升飞机飞往那个卢克拉， 嗯， 然后他说他是要登顶的 啊，真的啊， 所以我加了他的微信， 嗯， 我是非常就是想知道他能不能登顶成功、 嗯、 然后和他一直保持联系， 看朋友圈呗， 对，包括有的时候夏老师的一些这个讯息他也会给我拍一些视频啊，拍一些照片发给我， 哎呦还派了这个线人、 前方记者，前方特派记者， 据我所知他是前两天刚刚成功的登顶了8844， 哎呦 哇， 他让我特别的佩服，而且让我也对珠峰真的有了想法，就是他零徒步经验，零登山经验，平时不做运动，他的体型稍微有一点胖 啊， 但是呢就是他可能他跟我说了除了坚持没有别的， 他那个登山证哪来的？ 他们就是登山证是提前找尼泊尔政府办就可以 申请， 对，他们是就是想要去登山的、 嗯、 一个团队， 嗯， 我真的非常佩服他，我也很想去， 所以下一次还会有重返的机会吗？ 我的计划是明年要登一个6000多米的岛峰， 嗯，然后再循序渐进， 对，岛峰是新手第一座哦， 我觉得特别的有又刮目相看一下徐徐、 嗯、 对，所以这一年当中可能要做更多的这个准备工作了、 嗯、 要好好准备准备， 对对对对对、 嗯、 我真的是这么想的，然后我在想如果有喜欢徒步或者是也想尝试的朋友呢可以一起、 嗯、 因为真的就是这个过程你自己一个人完成难度300%、300%、500%、 嗯、 但如果你有一个同伴或者是有2到3个、3、4个同伴的话，你们互相鼓励着，互相就是帮衬着，你们能够走得非常的顺利、 嗯、 就是我在这一路就是非常的有感触、嗯、首先我的同伴是我一个挺好的一个朋友，然后我的向导非常好、 嗯、 我的向导是叫我们叫他 Smile， 嗯、 他的尼泊尔名字叫 Subas， 嗯，我们叫他 Smile， 他就是一开始就会问我们，每一天都会问我们怎么样，有没有难受，头疼不疼，嗯，我们都会说没有问题，然后呢不要担心，你担心的话呢就会有问题，我去年也是到4000多我担心就高反了，你们不要担心，担心就会有问题，不要担心就没有问题，我会带你们上去、 嗯、 然后我走的时候很慢，他会等着我啊啊，休息休息，喝水，嗯，多喝水，就他会不断的鼓励我支持我，然后加油，我们马上就到了，还有1个小时，还有2个小时，包括我的同伴也是啊， 累了就歇会儿，我们喝水。曾经有一段非常痛苦的路，他还帮我拿了一下水瓶， 真好。 就是这个东西是要互相扶持的，不是说你一个人就可以走完的。虽然我心里是在想，哎，我每一步都是在挑战我自己， 但他都没有跟他向导合个影。 有啊，但是可能我忘记发给你。 真是的，我们还不关心合影的事情，我们更关心整点广告的事情。 稍事休息， 马上回来，一会儿见。 惠达卫浴智能马桶，质保五年。惠达卫浴，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北京时间十八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六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Makeup,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文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山鹰飞过。我不知道在珠穆朗玛那边有没有什么这样的野生动物可以从你的头顶飞过，从山顶飞过呢？ 有啊，有鹰， 有鹰，也是有山鹰， 老鹰， 老鹰， 真的可以看到很近很近，好像抬头就在咱们的直播间顶上。 你觉得就是说像这样的高原地区的话，我们人类能够往上爬已经非常非常费力， 真的真的， 它却依然能够这样自由的翱翔在， 它是属于高空中的， 真的是对，所以。不枉我们就是爱听，那么爱听凤凰传奇是吧？ 你在 用吗？ 月亮 好冷啊！ 就是你知道，当你面对这样的景色和这样辽阔的一片土地的时候，你就感觉整个人就是心胸会自然会变得宽广，是吧？ 真的，就是我在那里面的时候，我想啊，我从丁布切往上走到罗布切的时候，它因为一开始是一片很大的高原，就是水声啊，风声啊，就是我感觉 读书声啊，对，没有读书声啊， 就是、 对， 我感觉真的，我好像就很快就可以碰触到那个大山里面最安静的那个地方，但是因为我很累，就是他没有让我没有办法全身心的去享受那份宁静， 真是真是，所以说能看到这样的景色，已经是生命当中的一个福分了， 很美， 很美。 我真的没有办法用语言形容这些雪山呀、河流啊，包括天空的颜色，还有大本营夜里的星星。 没有任何一个相机或摄像机可以就是留住肉眼看到的那个那一刹那的景色。 对，我觉得 咱们聊的华为 P20 Pro 可以拍下来它。 对，对，我觉得那个其实我真觉得很多，比如说烟花呀，或者是这个夜晚的星空啊，真的是大自然留给人眼最后一点骄傲。就是我。只有你去感受， 你才能看到。 面前那个 iPhone 赶紧扔了，换个好手机。我就是看着你这一堆照片里边没有一个夜景，没法拍， 拍不下来呀。 对呀、啊，所以以后要不然咱带个脚架，弄个相机也行哈、啊。 如果你相机也拍不下， 之前由于你不在，我们秒杀国美手机来了。 就是的哈、啊。来，咱们就看看照片吧。刚刚既然说了无法用语言形容，那我们只好用眼看的。 好， 那怎么看呢？ 哦，怎么看呢？ 怎么看呢？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在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样子，包括看到我们即将播放的图片素材以及视频素材，就可以在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关爱青年计划左下角直播间，一点进来就看见了。 很简单哈， 对， 也可以看我们的微博，这个找到活力982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现在时间，如果你还没有关注的话，已经错过了第一张照片了。 哇， 这张照片美死了！ 苹果还能拍成这样，真的不容易。 这因为 什么意思？ 它通透啊，那地儿 通透， 真的就是随便拍。 嗯， 你拍哪儿哪儿都美，你就算拍一堆石头也非常美。 真的是，这个就是洁净的感觉，冰川那种洁白，配上这样的一种岩石的黑色，配上那种蓝天，而那蓝天它不是蓝，它是那种发黑的蓝， 还有太阳， 对， 太阳光。 太阳的光 就是小浩，那里有没有一张就是我早上取来拍的？雪山上面有一点点金色，是下面有帐篷。对，这个是我在有一天早上起来，大概五点多钟， 嗯， 没有人，所有的这个大营地很大，没有人， 没有人。 我穿着那个已经冰得不行的靴子，登山靴、出来之后，我一抬眼，简直太漂亮了。就是这个肯定没有我真的看到好看，但是它也很漂亮了、就是太阳刚刚升起，给雪山戴了一个金色的帽子，真的很漂亮。 而且你还看到有这个经幡的飘着、配合这样的一种纯白的洁白的颜色，它多了一些颜色。 对， 然后这个 下面的帐篷就是我们在大本营住的帐篷。 对，就是一种橘色的帐篷。 对，橘色的，这个就前面有一个粉色旗子，那个就是我们住的那一间。 上面写什么？MIE， 这个帐篷有多少顶？你大概有计算过吗？ 大概十几顶吧， 就很少。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每一个探险公司都有自己的一个营地范围。 哦， 它那就是大本营里会有很多家探险公司，然后每一个公司呢会有像这种帐篷是五星级的帐篷， 五星级帐篷， 对对， 哇， 五星级双人帐篷。然后它会有那个很大的那种活动帐啊、厨房啊，然后还有休息室啊，就是还有珊珊很关心的卫生间， 对 对吧？ 对，我其实整个 这个是卫生间吗？ 这个不是，这个是大家看到的这个人，他叫天巴塞尔巴，他是创了一个世纪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最年轻的登珠峰的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的手可能看不太清楚，他是有五个手指头是没有的。 Oh, 他是在15岁第一次登珠峰的时候断掉了。 哎呦， 右手应该是 右手有三个，左手有两个。 嗯，所以这个值得我们很敬佩的一位、当时遇到他了以后也很开心，问他说哪里找厕所，然后就是 他告诉我们那个蓝色的， 蓝色的你有拍到吗？ 哦，没有拍厕所。 哦， 不好意思。 来，那给我们珊珊去答个疑，解个惑。 好， 对。 如何上厕所？ 其实是这样的啊，对于这种比较艰辛的旅程来说，不是那么舒适。我其实唯一关心的就是上厕所的问题。厕所的问题分两个方面，第一个问题就干不干净、方不方便，这一；二呢就是 能不能上出来， 能不能上得出来，这个很关注。 第一个问题就是干不干净，这个问题是我们会带湿纸巾，会有纸。我们每一次上那个卫生间之前会把它擦一下，因为我们两个人住一间嘛，然后这个问题。就没有问题，对吧？我们自己擦干净了就可以了。 气味方面， 第二个问题，气味， 可以， 没有气味， 没有气味。 它都是，我都跟你说，帕克丁就是一窗户，没有窗户，是一洞， 散得倍儿干净。 对。然后，关于上不上得出来，这个你不用担心，为什么？你只要吃完了，你只要运动，没有上不出来的理由。 真的吗？它不会因为海拔高，或许这个整个是气压高， 身体的压力的问题。 对， 如果你上不出来的话，你很有可能身体会有问题。 就像对于在平地上都有便秘问题的同志们来说， 那你就带一点药吧。 好嘞，以后登山的朋友，如果你有便秘史，请你带上开塞露。 是要带很多药的，不是只带你这个开塞露的问题。 北京时间18:08:28， 饭点 就是你要带很多药。 消炎药 啊， 治拉肚子的黄连素啊这种、 哦、 然后 对对对 比如说那个我们还虽然带了葡萄糖粉，但是我们没有用，我们有另外一个神器叫西洋参片 啊。 我们每一天早上起来都会用一点西洋参片泡水放在我们当天的那个保温壶里面、 啊、 我们是要喝热水的， 要喝热水泡， 是不能喝凉水的、 嗯、 对，我们每一天都会泡。 嗯 啊、哦，我感觉后来我们开玩笑说，哎呀，你说咱们能走上去，是不是靠这吊着呢？ 大补， 练的金丹的感觉上， 温补抗疲劳的。嗯， 哎呀，所以到那个时候，什么运动饮料没有用，根本就 哪里有运动饮料，只有可乐、雪碧、芬达、矿泉水。 那儿还有可乐、雪碧呢？ 有， 还敢喝带气儿的？ 我不敢喝，但是它有很多饮料，有奶茶、 啊， 他们自己做奶茶很好喝 ，Milky，、 嗯、 然后有柠檬茶，有姜茶， 嗯。 哦 姜茶我特别喜欢， 姜茶 对、嗯、就是我因为我有点感冒的时候我们就会喝一些姜茶，比如说受凉了呀、 嗯、 比如我们有一天就是很长时间都是在那个云，在云雾里走， 嗯， 就水汽很多， 嗯， 身上都湿了， 非常湿，所以要 到天目界的路上都湿了，我到那之后就很冷很冷，衣服都是湿的，因为我们只有一件、 嗯、 大家看照片的话就小航可能能看 到，就没换过衣裳、 就是、 对， 我们从第一天到第十几天就是一身衣服， 嗯，是 没有任何的变化，就是你不能再带其他的衣服了，很沉的，就我们就是每个人都是这身衣服，没有其他的衣服，到最后都是、嗯、这张照片大家看到是从 Namche 到这个天不起的路上， 嗯， 是一开始是一条很平缓的路，然后向导就跟我们说原来这条路不是这样的，很难走，但是后来有一个老人自己花钱修了这条路， 哇， 是为了让更多的徒步爱好者能够更加容易一点轻松的到达他们想要去的梦想之地， 掌声给他那个这位老人。 然后呢，他才会在那个路的尽头呢放一个箱子，就是你如果愿意给他一点钱的话，你可以给他一点钱、 嗯、 就是因为我们也真的觉得老人很辛苦，那条路很长的，我们走了很远很远，如果不是这条路的话、 嗯、 我们那天会走很远很累的、 嗯、 然后我们也是给了一点钱，然后他有一个本儿，你在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 募捐人的名字， 对对对对对， 哎，真好，因为各种语言都有吧、嗯、上面本上面 对各种语言都有、嗯、但是中文只有我没有， 嗯，来我们继续来看看刚刚你提到过很多遍的这种窗户上面的大窟窿，这个是吗？ 这个是在 Robesia 的一个， 这个好像还挺好、哎、 挺不错的， 这是我们最好的一间客栈了这个客栈里还有桌子和椅子，而且最重要的是它有镜子，没有拍到、 哦、 它有镜子和床头灯，看到了吗、 嗯、 看到了， 它的镜子对于我们来说你知道有多重要吗？ 哎，镜子反正已经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了，都已经是、 因为我流鼻涕， 嗯， 就是风很硬嘛， 都吃了， 然后都感冒， 然后 我这个整个就已经没法看了， 都 撑 坏了， 对对对对对、 啊、 然后有一个镜子之后我想哇塞，我终于可以稍微拾掇拾掇我自己，因为第二天就要，因为这个是在 Robesia 嘛，最后一天， 可是你不是有手机吗？ 手机是用来拍照的， 就是能够打开屏幕少一次少一次， 对对、嗯、对, 对、嗯、 所以以后知道了吧，以后要买一个亮黑的手机，知道吗？背面可以当镜子使， 对，以后你得每周五关注我们的那个智享生活， 就是 我们定期老秒杀无屏电视啊手机啊什么的，而且就是超长待机，充一次电扛一个礼拜 你别忽悠人家 充一次电一个礼拜是吗？ 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诺基亚现在都不行了，对 就是因为我用的是苹果嘛、 啊、 就是它其实电量没有很多， 对， 然后我就很每天很恐慌，我只要充满电就会开省电， 嗯， 然后他们都说那天有一次我手机剩67%的电， 觉得不行了，我要没电了， 我真的很恐惧，就是我不知道我再拍多少张照片就没有电了， 嗯， 而且海拔越高它越冷， 对 对，就越容易， 就它的电就越就流失的很快， 甚至是假电量。 对，在我们的节目里苹果已经不用参加测评了，在各项指数里面 排除在外的， 对， 而且特别逗的时候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临出发头一天晚上、 嗯、 我去苹果店， 嗯， 我问他们，我说哎，你们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最高可以到多少海拔呢？然后温度多少呢？告诉我3000多，我当时一下就疯了、 嗯、 哇塞，那我拿什么拍照，拿什么写东西，拿什么联系发消息都没有。然后那个人说哎，你这样吧，你去上去试试，如果回来的话能用的话你告诉我们一声啊 就帮店员做了个测评， 真是。 然后我还是背着我的电脑、 那个、继续来上节目， 对对对我背了我的电脑，然后手机，然后就都是苹果嘛，然后到上面、 嗯、 就是每天我徒步完了之后 我还要回到房间去写一些东西啊，然后发一些图片。其实我每天徒步的路上，就是除了我要走，就是克服我自己心里的那个，压力吧，然后痛苦，然后我就在想，我要拍什么样的照片，我怎么去写这个东西，然后回去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写，发完照片都搞定了之后啊，可以休息了，可以吃饭了。 人家是来徒步，来算是半旅行半徒步去体验来的，他不是，他徒完步晚上干活， 对， 哎呀，必须把活干了，要不然我这心里也放不下呀。 你知道做旅游节目主持人有多辛苦了吧？每次出去玩，刚刚这个苗山从南非回来，好，天天晚上熬夜干活啊，对，对，特别厉害。 你怎么知道的？ 都学动物语言，跟那儿学该怎么样？哭他妈塔塔，就是各种斯瓦西里语，知道吗？就是各种。 我真的也拍了好多的视频，就是打算在六月初的时候我们用一下。 没问题，到时候我们就等你那期节目了哈。 那咱们聊点那个在珠峰上的事儿。其实我觉得对于珠峰很多人来说是一个挑战自我的过程，攀越它的过程就是挑战自我，就像刚刚徐徐说的，他每走一步都在挑战自己，都是挑战自己的极限。但是呢，就是在这种的情况下，你会觉得内心特别孤独的时候，如果有队友甚至是陌生人身边能够搭把手，或者是一些互相的怎么说鼓励，都会对你来说有极大的作用。 对，就是其实就是向导呀、同伴呀，包括陌生人啊，他们对你的鼓励非常管用。 我们就想知道一些陌生人的鼓励的故事。 加油， 陌生人， 加油！陌生人跟你说， 我觉得你每天都会遇见有很多的一起徒步爱好者。 我在 Namche 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团队，就是也不算团队吧，大概六七个人。他们是马来西亚人啊，然后后来呢？我们一开始也没有太多的交流，可能在草地上歇着的时候一起照了几张相片，然后等我们到3700的那个上面的时候呢，就是因为我会说粤语，然后那个有一个女孩正在就是用粤语可能跟别人说话，然后我就在想，哎呀，我想跟她交流一下，就是说她 练练吧，正好恢复一下， 练倒不用练，就是我想跟她交流一下，就是她为什么要来，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要来。然后她跟我说了一个事儿，让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他们呢是一些朋友，60个人在 Namche 聚会， 就约定在这里跟同学聚会似的， 对，60个人，然后呢，他们有一些人呢会去到EBC， 有一些人呢会走 GoQ 那条路线，有些人呢可能就从 Namche 就走了， 回去了， 对，然后那个女孩呢，她老公是要去 EBC 的。 但是很可惜我好像没有见到他，后来都不知道是成功了还是没有成功，然后她自己呢就要从 Namche 再往回走了， 哦，这还挺有意思，就是要在这个很多人 才反应过来是吗？ 我觉得这种想法其实还挺难得，因为有的时候在挑战自我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契机和理由。我相信如果不是这次采访工作的话，徐徐可能你让他自己计划一趟这样的行程， 我 应该不会 根本就不会想到， 对，就不会有 去那里。 但是有这么一个理由，比如说像工作也没有太多时间让你想，然后你可能也不会恐惧，三天提前告诉你就准备吧，你就开始走，就开始准备，没想太多。像有的同学聚会也是，哦，没想太多，就是去聚会的嘛，但也有可能就促成了一次挑战自我的旅程出来。 而且最逗的是，在 Namche 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个上海女孩，一个上海女孩，她自己和一个背夫，她也是想去 EBC， 她呢看着就很皮实的感觉，你知道吧？而且她每天走得很快很快，她就是也是遇到了一个中国人嘛，就是觉得哎呀很亲切，然后正好 Namche 的下午呢，就是要坐在她的行程里面是写的坐在酒店看着雪山发呆，但其实我们那天下午要干很多的事情，洗澡洗衣服，那洗衣服的水也巨冰。然后洗完了之后我们去咖啡馆一起说喝一杯咖啡，我把工作做完我们就一起聊天嘛，然后他就说他本来想来就约了很多人，大概4-5个同学，到最后呢都是因为哎呀这样那样的原因就都来不了了，但是呢他很想来，所以他就自己来了。来了之后呢我加了他微信嘛，但是越往上可能信号就不是很好了。等我们到了那个丁部级还是在哪儿的时候，他就说他高反了，他没有去成 EBC， 他走了另外一条线路，但是也非常美，他拍到了湖，我都没有见到湖，线路不一样，景色不一样，他高反了，他说他上到5000多米的时候 他不太舒服了， 各种不舒服，呕吐，头疼的睡不着觉，不想吃东西，各种高反的现象全部出现了，然后他就马上下车，一到4000多就开始生龙活虎，就 他就很可惜没有去成 EBC， 然后后来说、嗯、那我就，他就说那我换一下我的行程，他就去博卡拉玩滑翔伞了。 哎呦， 我说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我说你可以看看我的朋友圈，然后他就给我回了一个 魅力比你那次是吧， 这是看朋友圈当自己去过系列是吧。 对对对， 哇，我觉得我还挺喜欢他的性格，人家就会因地制宜，看什么情况，人家不会愣冲，对吧？ 不强求， 然后就做一些自己能适应的，然后呢，在危急的时刻改变路线，我觉得这个挺好的，也不耽误功夫。嗯、 对，其实他有点可惜，他其实走另外一条线路呢，他已经到了5300的地方了。 嗯， 那大本营是5376嘛，他已经差不多到5300那个位置了，他发生了高反。其实他如果走这条路线的话，他已经到 EBC 了。 哦，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人的一个命运吧， 嗯， 就是他可能暂时还跟 EBC 没有这么大的缘分， 真是真是， 对，就他很可惜，但是他这个很可惜的点不是很重要，对于他来讲， 嗯， 因为他看到了更美的景色， 也值了， 非常值，就是他的那个景拍出来特别漂亮，嗯、我觉得那个湖太美了。 没看着照片是吧？ 在我朋友圈里，我不好意思把人家的照片发出来。 没关系，你们先聊别的，我给你找去啊。 我发给你好了，小豪。 没事没事，那个，那你还是发给我。 我发给你，我发给你， 你发给我，你发给我。 对，咱们可以先看其他的照片。 好，我们先看其他照片。我看那个种菜，这个挺有意思，这是什么情况 啊？这是我们在徒步的过程当中呢，看到就是有。就是他们当地的那个小村庄里的那个居民嘛， 嗯， 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可能我们吃的一些菜都是从，就是他们在那儿、 这个、现种的， 对，现种的很有可能是， 嗯嗯，但是我觉得这种种菜的规模并不大，也不够吃的呀，这东西，是吧？ 也不是所有的人可能就是都会吃那个地方，因为我觉得那个也许是人家自己家。 嗯嗯。但是我觉得其实啊，这个种菜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还得靠着人扛上来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嗯，种子， 对，种子， 水， 嗯， 纸。消耗最多的，然后他们是有一个市场，里面卖的各种的这个什么帽子、衣服，你所有能用到的东西全部都有，还有驱风油。清凉油， 清凉油， 各种 CD， 各种书，各种杂志， 哎，这个我喜欢， 非常漂亮吧？ 来，我们一会儿啊，来去看一下这个照片。 对，这个是因为他走了另外一条路线，所以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湖。 小航现在正在那用高科技啊， 我来调试一下 连接电脑。 我们先聊的，你 对，我们先聊着， 对，不聊该重播了，对，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旅行过程当中，碰到有意思的人，会带来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经历。 对， 但是 那个女孩呢，她不是在国内工作，她在澳大利亚工作。 哦，怪不得 她的假请到了19号，她直接就飞回澳大利亚了。 哦，嗯，哎，你知道有的时候不得不说，就是我们国内很多年轻人啊，在这个挑战自我的方式做的真的是没有西方人那么极致。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在所有的这个就是跟中国人或者是说能交流到的这个人，有一些挪威的、欧洲啊、美国那些人来讲的话，我发现啊， 嗯， 20多岁的人非常多，40-50岁的人也非常多， 很少有30多岁 的人 都忙着挣钱的， 暴露了年龄啊。 很少有30多岁的人去徒步的。 嗯， 我都你看这个北京回来那女孩28岁， 嗯， 这个女孩26岁， 嗯， 我们在那个 都比你小呗， 我在5300的那上面碰见了两个单独来的人，也是26岁， 嗯， 我其实很好奇，大家26岁都是有这样的梦想吗？ 很多20来岁人创业不成怎么办呢？我去给自己解压去了，就 享受自己的人生， 干脆就来一趟解压之旅，然后回来以后再干一程。是吧？有可能， 也有可能。就是我还很好奇，我问他们，我说你为什么要自己来呢？我想来就来了。 嗯， 就是他们其实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来。嗯，但是 我有时候挺羡慕他们能够这么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 的 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儿。 对，我也不知道，我 孤陋寡闻了。 你刚才在说26岁，我在想我26岁干嘛？像傻子一样的，每天不知道做什么。真怎么怎么了？ 不是不是。现在30多岁的也依然像， 我们什么都没有说，珊珊。 开玩笑，开玩笑。哎，我那个照片已经 找好 了，我觉得 你说的对。 来，我们看照片啊，哎， 这个湖啊，我觉得这个跟刚刚徐徐那些个经历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对， 我们先来看一张徐徐之前拍到的这个雪山啊、冰川这样的一种美丽的感觉，好不好啊？ 徐徐拍到这些比较硬朗， 哎， 是吧？ 对，就是这些都比较硬朗啊。 这是一全景。 对，嗯，全景了不起啊，真是的、啊。对，那不还是这个吗？大冰川我们看腻了，下面时间我们看湖景。 哇， 是不是非常漂亮？ 哇，这哪儿像？ 这个是 宫 Q 第二湖， 哇， 非常漂亮。 哎呦， 所以我觉得他没有去成 EBC， 并不是他的遗憾，他收获了更美的风景。 嗯， 真的， 哇，就像阿尔卑斯山下面那个西泉一样， 就是一个小号的这种莱蒙湖这种感觉。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张图片哈， 哇， 是不是更美？ 这湖面这么宽啊， 真的就是他走的这条路线就是可以看到这么美的景。 嗯，而且他在湖边看到很多人在叠的这个石头。 对， 对， 这个就是向导跟我们说，这个就是大家为了祈福美好的这个愿望。 对， 嗯，但是我很可惜，我到了3700的时候就忘了这回事了。 你啊 太累了，5300我也没想，5073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这个事儿。 我建议此时此刻，如果你在用一直播看着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可以把这样的一直播这个弹幕先暂时滑动一下，把它关掉，要不然的话这个字幕啊会挡住这些个石头， 嗯， 你会看不到这个小祈福的小石头都是什么样子、 嗯、 啊，真的是太美了，这种颜色的交织， 祈福的小石头都是。我说个题外话 啊、 嗯、我在南非的好望角那个海边，风大到这个头发是直着吹的， 嗯， 根本就没法站在那儿，我怕我隐形眼镜被吹出来，然后我就站在边上一动不动，然后我就听见旁边一个女孩、嗯、哎呀妈呀，我一听这不是中文吗？ 怎么了？掉进去了， 我就看隔壁这个女孩就哎呀妈呀，就开始跪在地上，对不起啊对不起，她一直在叨 了。哦，我知道了， 我说你怎么 了， 她把人家这个给碰倒了、哦、我把这个一个人的愿望给碰倒了，但是我再裸就是我的愿望了，就是我也不能帮你落下对不起对不起的。 就是沿路会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尤其是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嗯、真的看到很多、哎，但是我因为向导跟我们说，哎，咱们先往上走， 对 啊、因为天气不等人，而且这个时间也不等人、 嗯、 你们到了上面你们再去做这些，到上面累得已经不行了， 嗯， 就光顾着拍照了，然后就完全忘了这回事儿。 对，因为向导是就是没有心情欣赏美景，他只能够观察天象啊，这空气啊， 他会跟我们说你再不往上走的话，一会儿起大风了，会非常的危险、 嗯、 而且你有可能会看不到某一些很美的景色、 嗯、 我说我们幸运的点在于我们从 Namche 第二天走的时候乌云密布，也就是说相当于在我们上3700那天来到 Namche 的客人、 嗯、 正常来讲第二天行程是要去3700的、 嗯、 那天他们上去是看不到珠峰的。 哎呀，所以你们这躲过了。 对，我们所有的一路对于这个天气来讲，这我真的觉得老天爷非常眷顾我，就眷顾我们这个团队，我们所有的美景都拍到了，都非常的凑巧。 所以你看你这种也没有怎么准备就去了的，什么也没耽误，什么也没落下。 对，我们拍的景色都非常的漂亮， 这特别的好、嗯、我觉得是巧劲儿哈。 对，向导就说，哎呀，一路上就说你们太 lucky 了，真的那天就看不到了嘛，他们 真是。我们再来看几张图片吧、嗯，也给我们这个下一次也许是徐徐重返这个 导风。 对，能够 导风的路线和 EBC 路线前半程是一样的，到丁布切之后去往另外一个地方。 嗯，我们再来看一下之前刚刚我们看到这个 Lopche 那边这个客栈的窗户。 嗯， 这个窗户外边就是罗伯切的雪山。 对、 这个窗户是有玻璃的， 这个是有玻璃的，要不然没有办法睡觉、 嗯、对，特别高级的这个、嗯、 但是我们这个客栈的这个位置啊真的非常好，房间、 嗯、 正对着那个雪山， 人家给安排好的，上天在一个地方可能没有见过你的话，在另外一个地方也会见过你一下的、 嗯、非常漂亮、嗯、我们一进去就被这个景色震惊了， 真是。来再看这个刚刚我们是一晃而过的图片， 嗯， 这是在云雾当中的这个丁布切。之前你们曾经说的在这个云雾当中去行走就这样的感觉、 嗯、 是吗？ 对，是这感觉。但是那一天我说的从 Tempest 到丁布切的路上呢就是很冷， 嗯， 这个云呢好像没有太多的雨水，感觉没有太多的水汽在里面、 嗯、 对、 嗯、 但是 那个是、 啊、对，我们从那个往到天幕节的路上就很冷，身上都湿了， 嗯， 就你感觉你说它是下雨吧它又不是下雨，向导说这个不是雨，

那个跑道很危险，如果有云的话，就是不能飞的。然后到下午3点多的时候，很多机场都关了，航空公司都关了，然后我们就没办法回到酒店，但是我们一定要去赶到那个地方，因为我是有工作任务的，所以第二天我们约了早上起来6点钟的直升飞机，从加德满都飞到卢克拉。 哦， 但是也是要等到，也等到了8点多钟，就是我们的那个飞行员是一个酷酷的一个男孩，尼泊尔人，然后他呢，我们等了很久嘛，他也知道我们很着急，到最后他就说，虽然天气不好，但是我们会尝试，but we will try。他是说我们会尝试，因为他说英语的嘛，所以我们当时我听了之后很激动，但是我又很害怕。据说他们的 GPS 不是很好使，纯靠人，就是要靠眼睛。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据说都是不错的，所以就是我们就是尝试吧，那就去飞过去。那个飞机一起飞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加德满都就在我们的眼皮子下面，哎呀，彩色的小楼房非常漂亮。然后飞一路嘛，就会有很多的雪山，能靠到很多的雪山，有很多的云彩呀，然后小村庄都在下面都可以看到，就真的非常漂亮。因为在直升飞机上看到那个雪山是很高的位置去看，和我们在徒步过程当中 这样仰视，从下往上看 是不一样的， 那肯定不一样， 非常漂亮。哇，就只有哇 哇的一句 没了。 对，但是我觉得直升飞机这个路程你们飞了多久啊？ 40分钟左右， 这么长， 从加德满都到卢克拉，天气不是很好。 但是大家都知道直升飞机这回个噪音会非常大，你们会带一个耳机是吗？ 没有 啊，声扛啊， 声扛呀， 而且我觉得减震也不会很好， 哎呀， 就很抖， 就是呼呼悠悠呗。 所以徐徐心里在想，我不想踹，就是一切都安定，肯定没问题，咱们再飞，干嘛要踹呢？是吧？ 但是因为我们必须要到那儿，而且我们当天是有徒步行程的，我们当天就要从卢克拉走到帕克丁， 哇！ 所以我们必须要早一点到那里，否则没有办法开始我们的徒步。 就是什么事儿都赶在一起了。 对，就是时间是非常紧迫的，我是为了完成工作任务，而不是为了去享受玩的， 没错， 所以我一切都是要以我的工作为基准，我必须要飞过去， 对，就今天必须到那儿，今天事儿得办了， 对，否则就到不了了， 对， 我们看几张图片， 好， 然后我们一边看图一边说话哈。这张是 哪里？这个是在大本营我拍的云彩， 好像一条龙、哦、 左边的雪山叫 Roland， 右边的雪山叫 Nobchin。 我就很关注它一个点，就是它的天的颜色不是蓝的， 是 发黑 墨蓝 啊。对，不是那种咱们看的是瓦蓝瓦蓝碧蓝碧蓝的天，不是了， 对，不是， 它高原地区已经很高很高了， 对对， 离 天很 近， 对 对， 就 很感觉。 其实我是有那个星空的照片的，我发给你啊。 好好好，没问题，发给我哈。 这个是别人发给我的，就是他们是用那个相机拍下来的。 然后我们可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样的一个星空照片，照片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即便自己没有去的话，也可以去，就是顺便感受一下吧，算是哈，用照片感受一下。 对，很漂亮，很漂亮。 我们在等待照片同时的话，再来看一下其他的照片。 我以为你要说唱首歌呢。 没，依然都是跟这个冰川有关系的内容。 对，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下面就是白色的，就是冰川，然后远处的那些黄色的呀、橘黄色的，就是大本营各个营地的帐篷 。 对， 不同颜色应该是不同公司的吧。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左边最高的雪山和右边那个雪山中间有一个窝，那个地方就是。往后就是珠峰，因为看不到了，就在大本营是看不到珠峰的。 来，我们的星空图就来了。 对，这个是人家拍摄到的。 怎么能够看到呢？ 那个 怎么第二回合目的呢？ 我就一直扒着看着那个星空照片， 准备要看到片儿的 时候。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咱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你就看见了星空照片，叮叮叮叮吉祥。 什么吉祥？ 叮叮叮叮吉祥。 哦，好嘞， 几点吉祥， 哎，这个、 有点难， 有点烂哈， 就是那个一点您就看见了的意思、 没错、除此之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关注活力98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啊。如果你还在听广播的话呢，那就 out 了。 啊，不 out， 您要是一边听广播还能一边看视频，那就洋气了。 但生化不太对位啊，感觉。我建议您是要么听广播要么就看视频、但最好还是能看。 对，最好能看。在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同样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 是的，还能够参与互动啊、嗯、来，当然这个小礼物也可以走一波啊，因为我们要看这个星空图片了 啊星空图片第一张请看。 哇， 是不是非常漂亮？ 都能拍到银河呢！ 这是假的，哪里有银河？ 这个不是假的，是真的。 就右上角，你看，其实是能看出有银河带的一部分。 那是咱们头顶的反光。 哦， 嗯、没有，就是说，真的是在这样的一个纯黑的环境之下，你就可以拍得出这样的星空。 嗯， 但其实我相信 很好的相机， 我觉得肉眼看的应该比这个更加壮观吧。 哇塞，太壮观了，真的就是非常的壮观。 嗯， 因为抬头 望明 就可以看到北斗七星、哦、而且特别明显的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尾巴对着的那颗最亮的就是北 极 星。 对， 这是小的时候上地理课的时候， 对对对， 自然课、 嗯、 小学上自然课的时候、嗯、特别明显。 大熊星座小熊星座 就是那些我不认识、嗯、我要是认识就好了，我要找找我的星座。 嗨、哎哎、找十二宫啊，真是。哎，当然还有这个第二章，第二张照片的话能看到这个银河带的感觉了， 也是，哎呦，整个是星空密布呀， 非常漂亮。 嗯， 这就是用延时摄影拍的这种效果。 对，在大本营你我们是在帐篷外面抬头这样看星空、 嗯、 就感觉就好像是那个满天星的那个灯在你的房顶上一样、 嗯、但是觉得哇，整个这个世界太奇妙了。然后会觉得我们人类就是微观的啊，极小的这种思想，人类 就觉得 太 渺小 了， 就觉得我跟大自然那绝对太渺小了。 而且我们地球觉得就是就千万亿颗的行星当中的一个而已，那太阳又是这个这么多的能够看到光光点点的这个恒星群当中的一个，就太渺小了。第三 章，当时我站在那儿的时候，我就觉得哎呀，大自然太伟大了。 第三章这个好， 好像能看出一点北斗星，那勺子。 啊， 勺子的部分， 对对对对， 那应该是个小熊星座。嗯， 哇，还是你地理好。 下面还能够印出来一部分这个白色的雪山和冰川的样子， 对对对对对， 这个非常不容易啊。我们再来看啊，就没了，就这么四张照片， 就 特别的美， 很漂亮，非常漂亮。 嗯，来，你看看这些照片，给到了我们自己一种这种观感啊，就是我们更加可以激发一下自己，有机会的话，可能去不了大本营。可以去一些其他的高原地区、高山地区，找一个光线暗的地方去感受一把这样的星空， 对， 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很漂亮。 嗯，只要天气好就行。 对， 嗯， 我们最运气好的就是在那儿的时候天气非常好， 非常好。 嗯， 就是在珠峰上面不怕下雪，就怕刮风。 嗯， 就刮风是人是没有办法走的。嗯， 而且很危险。 对，非常危险。 嗯。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再危险也好，再苦再累也好，这不都扛过来了吗？是吧、 嗯、回来之后就觉得好像哎呀， 跟做梦似的吧。 你没有就觉得，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当时去的时候我都没觉得我一定能走下来。 嗯， 我就觉得哎，我就尽我自己最大努力，走到哪儿是哪儿呗，那我也没办法，就身体不允许的情况下我也不会，我还是开玩笑、 嗯、 我说我难受我一步都不会往上走的。 就发现 就是 会完成 自己可以完成，就是自己可以去抗拒， 嗯， 可以抵抗那个不舒服的感觉。 对， 就是喝水休息慢慢走，不要给自己心理压力，向导朋友们都会鼓励你， 没错， 你会完成，你一定会完成、 嗯、 每天我们走到那么这的就想哎呀走完三分之一了，走到丁木去就想哎呀走完一半了， 嗯， 走到罗布去就想哎呀明天就到大本营了， 还挺快， 就觉得哎呀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怎么回去的呢？请问 啊、我们是这样，就是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是从大本营直接坐直升飞机到的加德满都。 哦， 哦， 这一路再飞回来就没有再走回来。 那飞回来其实挺难受的，就是它是从5300一直到加都，飞了小两个小时。 哎呦， 一个多小时吧，一个小时得有40分钟。 直升飞机飞这么久？ 因为我们那个，因为它直升飞机是要从珠峰大本营，然后飞到有一个叫一个小镇，它要去。 嗯， 送一些物资， 嗯 啊，然后还要接上人， 嗯， 到卢克拉的时候还要，就是要换一下， 嗯， 飞行员任性的要吃一个早饭，我们在那里等了他一会儿，然后再飞到家。 飞行员任何任性都是允许的，对 对， 他 们的飞行员真的都很棒， 嗯， 对，因为那种天气条件比较恶劣，对这个驾驶技术要求很高， 对 对，所以呢， 飞行员有什么要求能不能满足？ 对对对， 我看到徐徐的这个里程当中提到有一个南池市场， 嗯， 这个市场是不是我看这个介绍里面什么办公机构啊、咖啡厅、ATM 什么都有，还有装备酒吧的， 对。对非常好，我们就在那儿喝了一杯咖啡。 哇， 哎呀，就是想死了，是伊利的咖啡，不能说对不起。 哦，没关系。 这个咖啡馆，我们就在这个咖啡馆喝的。 哎，非常感觉回到了现代文明社会哈。这个 它的那个音箱放的就是80年代的美国歌曲。 哈， 啊，非常哎，对，就 Take me home， 非常有感觉。要了一杯拿铁。一个红丝绒蛋糕， 多少钱？ 还有红丝绒蛋糕呢， 还有那个 banana cake， 哇， 香蕉 包，还有那个 tiramisu，还有布朗尼，哎呀，好多啊！ 甜品给你吃足了， 哇！我没有吃，我只吃了一点点。 这多少钱？大概起还记得吗？ 我们四个人一共大概是2000多卢币， 除以一个16， 呀。不知道说多 不多呀？哎， 不多，就是不贵呀。 我看啊，几十块钱应该是。 我也算 没有没有没有，200多吧， 除一个 125， 120多。 对， 我四个人， 对，没有很贵。 下午茶呢，这可是 没有很贵，对。 因为有去攀登高峰或者徒步，很多都是欧美的年轻人， 对 吧？ 对， 对， 所以就是为什么他们的店里比较洋气，卖一些西方人比较喜欢的小茶点，这些也是跟游客的品味有关系的。 对，它因为是一条很完备的徒步路线嘛， 对对对， 在 Nanchi 是一个每个行程都必须要经过的地方，而且都要休整的地方。 你看啊，这个南池有这么好的地方，那是不是这个地方也成了更多人们扎堆旅行的一个地方？就是来这儿。 对，因为南 就得了， 因为南起的海拔没有很高，3400多米， 就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大家觉得可能去那儿一趟也算玩了一趟吧，所以也就是为什么60多个人会选择在那儿聚会， 怪不得， 对吧？ 有地方可以聚嘛，是吧？ 而且它有很那个地方有很多商店，店铺，我们还在那里买了2个苹果，2袋辛拉面， 然后还买了冰箱贴，是吗？ 冰箱贴没有， 没有。 对，冰箱贴没有。苹果的话，我们就觉得那个客栈还很贴心，就给我们都削好了，然后切好了，端上来。一开始我以为是，我说这什么东西是送的吗？后来那个向导说啊，这是你们要的苹果。 哇！ 就他们很贴心，就是他们会为了徒步者去设想，就去想，哎，我怎么能让你们更舒服一点啊？虽然他们的服务都是收费的，但是他们是很用心的收费。 我会觉得现在他们这个旅游线路是比较成熟的， 对 对 对， 对 吧？配套，总体来说就是会比较从实际出发的考虑到很多的徒步旅行者，因为大部分可能都不是多专业的， 对， 是吧？ 对， 对， 有些很多年轻人可能就是说走就走，我就爬一下。 包括很多探险公司可能都会在 Namche 有一个办事处啊，或者是一个小的一个楼啊，客栈啊，然后他的一些客户就可以去到那里面去住。Namche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然后包括天巴他们的这个公司说要在 Namche 开一个中餐馆。哇，我好激动，我说你什么时候开？ 来，咱们继续啊，因为时间剩的不多了，还有7分钟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其他的事情。想问问看徐徐有没有当地的一些个旅行的所谓小贴士也好。 对，其实在这个环节我特别想知道，因为收音机前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一直有这个愿望想去，但是怎么去，需要准备什么？ 咱就说先去到尼泊尔、加德满都什么的，然后 一步步来 去到 EDC 的。 去到加德满都的话，其实就是你不需要准备护照就可以了，对吧？然后 你现在好像这个签证也简单。 它是免签的，而且是免费的。 对对对， 就是它有一个自助机器，你只需要在上面登记你的姓名、联系方式，在哪儿，在加德满都住哪个酒店，然后它电子拍一张照片，你就可以拿着那个打印出来的单子到那个签证官那里面去办一下手，就给你盖个章。他会聊，哎，你去来干什么呀？你跟他说我去 EBC 啊，然后会怎么样？很快，就出去了，就 他看你这么白净的也相信。 很多人都是去 EBC 的，很多中国人都是去 EBC 的。 我要是去了第一天就挂色了， 是吗？ 是这样的，防晒霜的话， 比看防晒吧。 防晒霜的话呢，加都是有用的，但是你如果真的开始徒步了的话，70倍的防晒也没用。 那为什么你没黑？ 我黑了， 没有。 就是我在机场的时候，你没有看到我第一面吗？那我回家一定要做养护啊， 其实这个、 做面膜。 你看这个其他地儿都包起来，有衣服嘛啊？ 对，其实露着的是脸嘛，对吧？ 对， 还有手，其实我的手很黑， 还有脖子， 不给大家看了，对吧？ 对比下来，胳膊、脖子和脸 很黑的， 手是不白，对。 对，可是你脸怎么这么白净？ 做面膜啊。 你背着上去了吗？还是回来之后补的？ 回来之后补的。但我背了玻尿酸。 哇，这三天你看见主要干什么了吗？这三天除了上班，主要就是 根本就没干活。 玻尿酸是一直就有的， 哇！ 然后我还带了胶原蛋白， 哦， 哇， 各种补啊啊！ 就是一定要就七十倍的防晒，你抹了就是图个心理安慰， 嗯、 啊！但是我们会戴帽子， 但是也要涂吧， 镜子 没 也要涂吧， 不防晒黑，起码也能防晒伤吧？ 防晒霜啊，我给大家。证明一下，这个东西从来都不管黑不黑， 黑这个事儿， 它是防紫外线对我们皮肤的灼伤， 没错， 对， 嗯， 对，所以我后来就就抹吧，反正也就都那样了，黑就黑吧，嗯，对吧？然后防晒霜这东西你要带着，然后要带药， 嗯， 要带各种干纸巾、湿纸巾，这些是一定要带，要带垃圾袋， 嗯， 我们每天都会背一个垃圾袋在包上。我们途中的所有的垃圾都会自己收好， 要带下来 客栈。 嗯， 对，因为我们是不会把垃圾扔到路这个山间 的、嗯， 对，我觉得那样特别不好。然后我们就都背着垃圾袋，这个是要带的。 嗯， 然后睡袋、衣服， 嗯， 什么登山鞋、软壳、速干衣一定要带， 嗯， 要带至少两套。 嗯， 然后要带这个帽子， 嗯， 然后发就是发带可以当围脖 哦，面巾什么的， 魔术巾， 对， 嗯， 眼镜， 嗯。 然后我们的头灯其实没有太大的用处， 晚上你们也不行进， 对，晚上不行进， 对， 对， 对，所以头灯如果上厕所的话怕黑可以，但是我，嗯，我为了我就不上，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必备的装备里面是需要有的这个头灯，嗯， 对， 因为万一天气有恶劣情况下，比如说乌云密布特别黑什么的状态，我们可能在以防万一还是需要准备一个， 对，要带雨衣， 嗯， 然后如果说大家膝盖不是很好的话，要带登山证、登山杖， 嗯， 嗯，这些都带。随身的那个小包一定要轻。 要是我的话，可能会再多带一个蓝牙音箱之类的东西，就是小号蓝牙音箱。 很沉的， 嗯， 我跟你说，在那个过程当中，多一垃圾袋你都觉得沉。 是是是， 你还，我们带的免洗的那个洗手液都很小， 嗯， 就是不可能带很多的东西。你每走一步，你身上多一公就是一斤、半斤、 嗯、 一两，你都会觉得很难受。 嗯，可说呢。那下面时间的话呢，我们也就跟朋友们来稍微的休息休息，我们也来听一段音乐啊，也就来 感受一下当时的美景， 这种山鹰是如何飞过的感觉。 们用这样的一段音乐也是配合了相关的图片哈，能够让我们马上就把思绪拉到了这样的一个珠峰大本营一带，以及沿路的像是丁波切和罗波切的一些各种各样的地方去。 没错， 也是特别的开心能看到这样的一些个图片和徐徐在自己的一些故事。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说总会在途中啊会有一些个非常令人感觉到 boring 的时候，就是很枯燥的时候啊，那怎么打发呢？所以徐徐就用自己个照片的方式拍摄的方式去打发这样的时间。因为毕竟呢这个走也走累了，水儿也喝挺多， 饭还不够吃、 啊、得听一听。那于是呢他就让自己飞起。我们来看这个照片当中会发现，哎，你换了条裤子哈。 没有没有、啊、 还是那个哈， 还是那一条裤子。 嗯， 跳得更 高了。这个是在珠峰大本营5300多的地方。 嗯， 然后有一片这个冰是当地夏尔巴人取水用的地方。 嗯， 我脚底下雪下面就是冰，冰下面是水， 也就是说底下就是被冻死 的湖。哇，你干嘛要放这么大？ 对，这样可以看更清楚一点吧，是不是啊？来，非常好、啊、 哎，你别说，一般人跳起来照片都会选择这个腿折一下，你这个横叉劈的挺高的。 还有一张折的， 还有一张折的哈、啊。 对， 来，我们看下一张。 哎呦，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对对，侧面 就是我后面那个雪山，就是 Nobuchi， 嗯，它很高。 我们不太在意那个雪山到底是什么。 对对对， 我看那个姿势很难拿嘛。 很难拿。 跳起来嘛，就是我当时跳完了之后就很喘，因为跳了好多次。然后喘完了之后就在跟自己说，是不是疯了，在这儿还要跳。 但是我觉得整个这个颜色对比度特别的好。 对， 你选了一件特别棒的衣服。 对，我们的衣服颜色还是拍照挺鲜艳，挺鲜艳的。 对对对， 其实通常的那个登山服是比较鲜艳的颜色的，它要好找。 对 吧？ 对的，对的。 所以这也就是一个小技巧，衣服要选择颜色 拍照很好看哦， 明快的。 对对对，比方说在雪地里面的话，你跟白色呀、黑色呀、蓝色啊反差大一些的， 一定要区别开，万一有危险的时候你也容易被人找得到。 哎， 对 对 对, 对, 对，这是很关键的一点、那在这里最后的时间啊还有一分钟了，我们来去回顾一下，简单梳理一下吧，以后怎么打算的。这个 我在没去之前，我觉得珠峰就是对于我来说遥不可及。 嗯， 现在它依然在那里。嗯，我只希望如果有一天我能够真的到它的脚下，希望珠峰能够接纳我。我也想去爬雪山。 这想法我觉得还挺妙的，你的话也很妙。 很妙哦。 嗯、 因为我是觉得 夏尔巴人说，就是你爬上去珠峰就像一个孩子爬到了妈妈的大腿上。 嗯， 就是你没有发生意外，你顺利的站在了那个山顶上，那是珠峰接纳了你。 没错， 我也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接纳我。 嗯， 经常我们以前都会说什么我要征服这个征服那个，这个征服这个词我觉得对于珠峰来讲不要用。 对, 对， 我们应该平常心的去面对自己挑战的事情。 嗯， 征服自己就可以了。 对, 对， 太对了，是自己跟自己去比。 对, 对， 再次感谢我们的女主播、女记者啊，徐徐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 太棒！此处又应该有掌声， 掌声真的是 自己给自己一个掌声， 因为真的是太难得了，有这样的一种非常神奇的珠峰之旅，因为是来势汹汹且突然的一次旅行， 不但被人羡慕，同时让人敬佩。 没错，再次感谢徐徐、徐杰婷，当然也该再次感谢我们所有的各位听友啊、网友们的热情关注，我们本期的潮流梦工厂之坐游巡航，我是常小航， 我是苗山，感谢各位的收听， 哎，也希望您。